最灿烂的我，告诉自己唯美丽爱。

就说我们都是顽固的单身族。

天是全是八卦空的心机，能不能让我大脑外空上去，都市的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还待在家里，能不能胸口闷发烧咳嗽恶心的喷嚏，难道是昨晚空调又开很低，想要呼吸想要出去，不小心老妈发现当场乐笑鼻，马赛的八卦恐怖袭击，能不能让我逃到外空上去，舒适的空气怎么也乌烟瘴气，好不容易放假待在家里，最近为什么我总是歇斯底里，刚交的男友还被闺蜜抢去， 赵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旧的房间，痛替伤口消炎，作祟的缘是多把暗和深上线，等我们一世相见，一去难回头的街，光阴还在原点，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coming, coming. Feeling your presence, hovering, hovering, hovering. Time that I finally see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You're not gonna take this one lying down, but the cold I drew is naked without you in the cold.

高声吧，向往全额的家，梦里我换着谁。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狂风伴雨，坚持每个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诞岁月，让泪流下脸庞。再过一开关，看穿好强，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寻一份关于。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虚化，像挤满了挣扎。 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时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了一家专卖店。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鞋，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三个人，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着我，看着你。 真的爱不必刻意吧，

摇晃，静悄如我梦想游荡，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孤单闪着人心慌，我唱着谁的歌遗忘，这里该怎么唱忧伤，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一盏灯的夜漫长，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雨点轻轻碎碎敲打玻璃窗，只是离别，怎才能忍住不说再爱见，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心事散散亮亮不安坐心房，这雨夜的我在谁梦里歌唱， 我研究你的装帧，捧你在手里玩，不敢打扰和摸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未来少年的标准是不消失的吻，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未真心的宇宙美丽过深的爱城，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有些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将被讽刺，退休那点心事，我偷袭你的快乐，给你我的指纹，也说消失那天仍怀念革命和灰尘，未来少女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未真心的宇宙 美丽不生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无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不可期的小日子为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将被讽刺，终是那第五句， 上被下载了两次，眼泪渐渐泛滥，瞬间消失。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现实。

别有压力，我只想见你。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听爱，作词人方文山，读歌人王悦。山岚飘去山坳下，潺潺野溪，雏菊迎风在摇曳。淮南王在此写下一夜传奇，关于豆腐的秘密。一派宁静的这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在寻常巷弄里，这是我所深爱的豆香，永不放弃，是史册无从记载的梦境。你的声音听见爱情，这得到成仙如浮云，名利成灰烬，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这古镇斑驳老墙爬满了绿，树下有人在下棋，这世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我比谁都要入戏。红尘缘分如梦笛，生生思念隔距离，想你落泪被默许。人在水墨如画的故里轻轻叹息，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 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 你的声音听见爱情，繁华都归零，你在安静，我是等生根发芽的真心。 山岚飘去山坳下，潺潺野溪，雏菊迎风在摇曳。淮南王在此写下一夜传奇，关于豆腐的秘密。飘在寻找巷弄里，这是我所深爱的豆香，永不放弃，这是册从无记载的梦境。你的声音听见爱情，它的脑层陷入浮云，墙爬满了绿，树下有人在下棋，这世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我比谁都要入戏。红尘 在水墨如画的谷里静静叹息。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 下才出回家，悠悠风来每一滴桑麻，一身袈裟把相思放下，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檀香拂过玉镯弄轻纱，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